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在山东曲阜举行了这么一场特别的比赛，赛场不在教室里，也不在运动场上，而是在一片看似凌乱的空地上。参加比赛的人都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有的甚至还戴着醒目的安全帽。这不是一场建筑师的比赛，而是2018年全国文物修复职业技能竞赛。比赛设置了古建筑清水砖墙、木构件修复、瓷器修复和书画修复这4个项目。参赛选手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文博机构、职业院校等单位的专业人员。咱们中华文明上下几千年的传承中，从来就不缺少工匠，也不缺少工匠精神。平时咱们守着故宫这座国家宝藏，讲了不少故宫文物修复的故事。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就带您走出北京，看一看国内其他地方的能工巧匠们是怎样让文物重现光辉的。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外国朋友如果第一次来中国旅游，必看的景点有北京的长城、故宫，再就是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那咱们今天出场的第一位文物修复师，就是兵马俑的专科大夫，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兰德省。从1997年调到这里工作，被分到了秦俑1号坑，到现在22年来，兰德省和他的修复团队完成修复的兵马俑有150多件。兰德省说，兵马俑的保护修复工作形象一点，就像医院给病人看病，主要就是对象不同。所以说，北京有故宫医院，西安有秦俑医院，我们是兵马俑的专科医生，主要针对的就是兵马俑的出土文物。如果您参观过兵马俑，可能还记得在1号坑的西侧有一个开放的修复现场，总是有7、8位技工在那里忙碌，有的在清理，有的在拼对，有的在绘图。现场的桌面上可能就躺着一位秦朝的士兵，只不过他病情相当严重，身体已经碎成了大大小小的400多片。咱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好多都是一排排整整齐齐地站着，但实际上秦俑出土的时候没有一个是完整的。2000多年来经历了地壳运动和烟熏火燎，再加上出土之后的氧化，秦俑再现天日的时候早已经是面目全非，残缺不全了。在兰德省的秦俑医院，秦俑的修复有一套完整细致的流程。第一步，要从考古现场把出土的兵马俑残片提取到保护修复室，按照陶俑陶马的部位对残破陶片进行合理摆放，然后整体照相，再对个体残片分别照相。兰德省管这个叫挂号。第二步，要根据残片的大小、形状、彩绘颜色等信息进行问诊。问诊要辨别残片表面的各种病害，分析病因，进行清理，将残片上的各种病害去除，让残片恢复到健康水平，并且进行彩绘加固。第三步，针对残片的处理结束之后，就可以进行初步的试拼了。采取的是从下往上取大优先的原则，将兵马俑初步拼成型。 兵马俑的残片特别多，如果底部的残片有 0.1 毫米的偏差，到了头部就拼不到一起。所以修复技师们在上手之前，光是拼图就要练习1到3年。第四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就是粘接。根据修复师的经验，粘接剂的强度要小于或者等于陶器的强度，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到这儿，一位秦代兵士就初步成型了。兰德省说，每修复活一位兵士，我们就会为他建立保护修复档案，也就是他的户口本。经过1到3个月的观察后，才可以把文物移交给藏品管理部或者考古队。边牧登记的藏品号成了陶俑的身份证号，然后会按照它原本的出土位置和坐标放入原出土地进行陈列展示。每年长假，兵马俑的旅游都很火爆，今年国庆期间的单日游客就达到了13.2万人次，又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那里的白天有多熙攘，夜晚就有多安静。常常工作到深夜的兰德省说，晚上和白天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已经修复好的秦俑整齐地站立在那儿，他们好像能跟你说话。有些瞬间，他觉得自己穿越了时空，和2000多年前的工匠有了交流。虽然一边是秦代的制作者，一边是现代的修复者，但大家的初衷是一样的，他们要把兵马俑制作好，表现出秦国军队的气势。而我们想让残缺不全的兵马俑能够重现当初的面貌，把历史传承下去。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年咱们聊的是全国各地的文物修复师的故事。咱们从陕西西安来到四川广汉，聊聊三星堆的文物修复。44岁的广汉人段嘉义是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的一名陶罐修复师，在这个行业他已经工作了20年。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将残破的陶片拼接在一起，更是还原了一段历史文明。1986年7月，广汉砖厂的工人在取土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两个祭祀坑，三星堆遗址随之震惊世界。那个时候的段嘉义只有12岁，对于三星堆的意义他还并不了解。不过8年之后，他的人生就和三星堆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94年，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对外招人，刚刚高中毕业的段嘉义来报名参加。一来到这里，他就参与了南城墙的发掘。起初的几年，他从事的就是勘探、发掘这类工作。直到1998年，段嘉义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文物修复上，而且主要修的是易碎的陶罐。您可能会问了，没有任何文物修复的技术和经验，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修复过文物，他是怎么接手这份工作的呢？段嘉义练习第一个阶段就是修灯。所谓的修灯，其实是把白炽灯打碎，然后再拼接在一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练习文物的修复技术。段嘉义说，打碎的白炽灯很容易划伤手，而且碎成了很多小块，想要拼接在一起非常的不容易。 然而就是这样的练习，不仅锻炼了段嘉译的技术，也磨练了他的耐心和毅力。单位还请来了外地的文物修复老师来言传身教，一位文物修复师就这样入了行。和兵马俑一样，三星堆发掘出来的陶罐几乎都是碎片，而且都是散落一地，不知道哪块应该接到哪块上面。在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的陶罐修复室里，如今仍然有着成堆的陶器碎片，等待着巧手的复原。从陶片到展览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整个修复过程需要大概八个步骤，分别是清洗、晾晒、拼对、粘接、整形、配补、纹饰和打磨。拼对这一步可以说是最为复杂的，有的陶罐碎成了上百个碎片，想要找到相对应的陶片非常耗时。有的时候陶罐本身就很小，碎成的块数就更小了，有的甚至比小手指的指甲盖还要小。拼对之后再用胶将碎片粘接在一起，有时候粘接会产生变形，这就需要进行整形。遇到有些部位没有陶片了，那就要用石膏进行配补，这就是大家在博物馆看到陶罐上总是有白色痕迹的缘故。有些陶罐上原本画有纹饰，在配补的时候就要根据之前的纹饰轨迹在石膏上画出同样的来。当以上这些步骤都完成了，还要对陶罐进行打磨，磨去棱角，让它更加平滑，这样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修复步骤。段嘉译最近修复的文物中有一个身高一米多的巨大陶罐，陶罐的时代大致是三星堆遗址的二期。出土的时候，这个陶罐总共包含了446块陶片，其中上半部分是337块，下半部分是109块。2017年9月，段嘉译接到了修复这个陶罐的任务，而在他之前，已经有其他工作人员花了23天把陶片简单粘接了起来。修复这个陶罐难度很大，因为它缺失了中间的部分，不知道原始的样子到底有多高。段嘉译先是在图纸上对陶罐进行了复原，然后根据陶片的陶色、陶质、纹饰、厚度，再加上发掘人员的描述，最终得出了这件陶罐的复原图。随后的修复工作长达三个月，这也是段嘉译修复的最大、最复杂的一件陶罐。20多年的工作中，段嘉译已经记不清自己修复了多少个陶罐。在他看来，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个陶罐的复原，更是为大家还原了一段文化，一段历史。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修复师。说完了四川三星堆的陶器修复，咱们再来到不远的重庆。重庆的大足石刻是唐代宋初时期的摩崖石刻，那里的千手观音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有人说，世界上真正能被称为千手观音的就是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因为日常生活中大家见到的所谓千手观音顶多只有几十只手，而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真正拥有近千只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石刻艺术精品。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文物修复师陈慧丽，曾经是大足石刻景区的一位讲解员。年轻的时候，他带着许多人去看过千手观音像，却不明白为什么叫它国宝中的国宝，只觉得千手观音金光灿灿的很漂亮。后来陈慧丽从讲解员转型成为了一名文物修复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学习历史、考古、金石、化学等知识，还得学石刻、铸造、油漆、色彩等实用技术。2008年，陈慧丽作为文物修复师第一次就近勘测了千手观音，发现胎体风化严重，手指等多处细节残缺，必须进行抢救。陈慧丽如今已是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心的主任了。 他介绍说，一般人看千手观音看到他表面的病害，而我们要去找深层的原因，比如风化。为什么会风化？是石头磨损还是环境因素导致？是因为高温、高湿、光照还是人的活动？找到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陈慧丽的团队尝试过使用敦煌石窟修复中用过的牛皮胶，没想到牛皮胶在敦煌很管用，在重庆却遭遇了水土不服。重庆高温高湿，一到四月牛皮胶就开始起毛，滋生霉菌，粘好的金箔就迅速剥落了。大足石刻开凿于唐宋时期，历朝历代经历了很多次的修复，但用的修复材料都不一样。对此，陈慧丽必须带着团队去一一分析。过去的一些修复方式是有缺陷的，比如水泥强度太大，又含盐分，具有腐蚀性。如果是承重结构，就必须想办法把盐吸附出来，以减少对文物的损伤。如果是非承重的结构，就要想办法把水泥去除掉。陈慧丽说，我们面对的都是无价之宝，用出去的一刀一针都是不能撤回的，必须慎之又慎，思之又思。文物为什么是文物？第一位就是它的历史价值。比如说观音十指连接处的黄泥裂化需要去掉，但是只要是沾有颜料的就有历史信息，就必须保留，得想其他办法。千手观音像与山体相连，站崖面积有88平方米，展开的面积足有220平方米，非常高大壮观。环境的复杂程度、修复所需要的技艺难度都远远高于一般的馆藏文物。对于千手观音使用的所有修复技艺和方案，都要先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再去文物的局部进行试验，等全部成功以后才能正式使用。而且每一轮的试验都得经受住四季的干湿交替，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冻疮、蚊虫叮咬或者化学试剂过敏，这些对于陈慧丽和她的同事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但这些修复师们说，因为他们能听到那些石头在喊疼，所以一刻也不舍得停下来。就在今年，陈慧丽登上了央视节目，介绍了大足石刻8年的修复过程。新旧对比的千手观音震撼了所有观众。节目播出后，同事朋友们纷纷打趣他上了央视红了，陈慧丽却摇头说，我上电视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个节目让更多人知道大足石刻，看到千手观音，让公众了解到文物修复的过程、文物保护的意义，从而自愿参与文物保护，这些才是他红的真正意义。节目播出后的十一黄金周，慕名而来的游客果然超过了8万人，大足石刻在大家心中是真正红了起来。 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走出北京，来到全国各地，去了解那些能工巧匠们修复文物的故事。说起来，中国古代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竹木简牍是文字的主要载体，简牍也就成为了学术价值最高的一种出土文物。一枚写有文字的竹简，哪怕只有只言片语，也可能会启发专家们写出一整篇的论文来。在湖北荆州博物馆就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展出了大量的出土竹简木牍，上面的文字内容涉及农业、历法、数学、医学等各个方面，看上去墨迹清晰，书法精美。 实际上这些2000多年前的木竹片在出土的时候根本就是面目全非，处于糟朽的边缘。为了把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物还原，文保专家还研究了一套完整的修复流程，包括清洗、脱色、脱水和包装等。每一枚竹简从发掘到封装都需要少则数月，多则几年的时间。首先要把简牍一片一片地从淤泥中取出来，因为埋藏的时间过长，各个地区的土壤水分也是不尽相同。这个工序呢，就需要工作人员用手一点一点地来挖，费劲儿就不用说了，那可是几千年的地下淤泥，散发出来的味道也是很难描述了。从淤泥中把简牍分拣出来后，要用去离子水来清洗掉表面的附着物，被氧化成黑色的竹简就呈现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脱色，也就是使用化学制剂来恢复简牍本来的颜色。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当初书写文字的墨水成分比较稳定，字迹也能够被保留下来。脱色过的简牍还没完成，还得继续放在纯水里浸泡半年，这半年里要保持定期换水，基本上每个月要换一次。简牍出土往往都是大批量的，光是换一次水需要花费十几天的时间，可见这里头除了技术还包含了相当多的体力活。而脱色之后就是脱水，这项工作则是一份熬夜的活。把简牍放进烘干箱之后，需要9天9夜不停歇的观察，修复师每2个小时就要查看一次温度计，防止烘干箱的温度发生波动。脱水之后的简牍颜色依然有些暗沉，想要把它们洗白还要利用另外一种化学药水，将一片简牍迅速地放进去，再拿出来用电吹风吹一吹，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棕黑色的表面瞬间变成了米黄色，而黑色的字迹就清晰可见了。这样才算处理完毕的简牍，每一枚都会被封装进量身定做的有机玻璃板当中。最近这些年，我国出土的简牍数量非常庞大，大量的修复工作需要修复师夜以继日地来完成。而无论是陶器、石刻还是简牍，靠着这些修复师的辛勤工作，才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解读厚重的中华历史文化。是他们的努力让原本破败不堪的文物重现光彩。那今天关于文物修复师的故事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can't sleep, Stuck in reverseTears come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 When you lose something you can't replace When you love someone but it goes to waste Could it be worse?

品味美好幸福生活。